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访谈的内容呢，跟今年北京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创业创新大赛有关。我们依然要聚焦在京郊那些有想法、有知识、有眼界的青年人，在京郊广袤大地上进行的创业创新项目是如何帮助我们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又为城里人带来节假日的好去处。我们说乡村振兴呢，是未来创新创业的一片热土。那随着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转型升级，农村的创新创业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善，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村的创新创业带头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为我们城里的这些市民朋友周末去京郊提供了很多新的选择。那么今年呢，由北京市人才工作局、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北京市的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和他的合伙人呢，也是有着多年的这种相关自己专业的一些从业背景，也都是高学历人才。他们告别了城市的喧嚣，在咱们北京密云的一个小村儿经营着非常有特色的农场，还起了一个特别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飞鸟与鸣虫。那今天我们就结合他们的创业故事，一起来说说京郊大有可为的创业创新项目。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飞鸟与鸣虫农场的创始人之一王静。欢迎王静，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王静啊。你的网名呢叫屁城啊，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或者熟悉你的这个网名。而且王静呢也是北大法学系的学霸啊，学法律出身的，看起来非常小巧的一个姑娘。那今天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密云金婆罗村的书记王义江。欢迎王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在密云一个小村，还有点卖关子哈，说的比较神秘，其实就是很多朋友听说过甚至可能去过的咱们密云的金婆罗村。那么今天呢，两位要结合农村的创业创新项目，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农场叫做飞鸟与鸣虫，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以及说说为什么选择了在金婆罗村。那刚才呢我们是介绍的两位嘉宾，我首先呢想问问王静，你呢是哪里人？然后我看资料，你们是四个女孩一起做的这个创业项目，而且都有过留学的一些相关经历，能不能先讲一讲你们四个人是怎么相识的，为什么凑在了一起？ 我是天津人。 天津的 对对对， 你看 煎饼果子 是北京和天津离得很近啊，所以其实就在家门口啊，等于天津人。 对，但是我从大学开始就已经在北京读书，读完书之后就是研究生毕业出国工作，就一直留在北京，所以已经是在北京待了大概14-15年的。 你是从天津考到了北大法律系？ 对, 对, 对， 那是哪一年上的大学啊？ 我是04年上本科，然后10年研究生毕业。 然后后来有一段出国留学的经历。 对对。 那哪年回国的呢？ 差不多12年，然后我就回到了我的上一份工作，就是一个公益组织，专门做环保的。也是因为在这个后来长达8年的环保工作当中，我认识了我的另外两个合伙人，一方和婉婷。 你们都是热心于环保的，做公益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啊，是在这样一个组织当中去结识的。 是，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都有一部分在英国读书或者是工作的经历。 哦，这还挺巧的。 对对对，然后认识另外一个我们四个合伙人的另外一个人鲁宁，就是我们笑称他是带娃的。这个人呢，是一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总指挥，和他是在这个乞力马扎罗爬山的时候认识的。 哎呀，你看这四个姑娘哈，这个结缘有三个人都在英国留过学啊，那有两个呢是在这个 乞力马扎罗爬山的时候认识，而且是生死之交， 哎啊、还有背后的这种故事在里面。 对， 但是四个人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一点，就是你们一起做了一个农场，叫做飞鸟与鸣虫。嗯、那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想法到落地？是谁提出来的？四个姑娘，你看，明明在自己的各个领域当中都做得很好哈，而且都是高学历人才，那为什么想到要弄一家农场？这背后能不能讲讲背景？ 我们有这个想法，大概是从2018年的八月份， 一八年八月份 、嗯，然后我们进行了蛮长时间的筹划。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确实跟我们当时在做的这个环保公益的事情很有关系。 嗯， 那个时候我们都在推动，其实是响应习总书记当时的这个提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哈、 嗯、 就是注重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在做的工作呢，是希望有更多的生态农业的从业者远离这种化学的对环境不友好的这种农业的方式。 嗯， 但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机构做的事情更多是说倡导然后去调研，但是呢就始终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好，可以让农民的这个身体也变好，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好，但是却没有能够很快的去推进呢。 嗯， 所以我们觉得既然是政策已经在这里了，那一定是这个产业当中有一些逻辑我们没有搞清楚，所以我们就很想自己投身进去，去做一做，去试一试。 嗯， 但是这个切入的角度呢，我们三个人是各有不同。我刚刚说了，就是我们戏称我们这三个在公益机构的这个几个姑娘，一个呢是喜欢做饭的，那就是我、 啊、 我是非常热爱食物，就是尤其是知道这些在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健康的食物，它拥有非常强大的治愈人心的力量。 嗯， 另外一个姑娘呢是种地的，她是我们团队里面最小的90后，她从在上班的时候就每周都跑到这个80公里以外的这个海淀，然后种一个大概100平米的地。 她是酷爱种植，她是你的上游， 对对对对， 她给你种食物。 是的是的、然后但是把我们两个人凝聚在一起的就是一方，然后我现在他说他自己是忽悠的，但我觉得他是总指挥了、 是你们的核心力量。 对对对、 嗯、 他呢就是一个契机，是他到了世界上的好多个农场，然后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是和自然相接近的。 嗯， 然后这种节奏是慢下来的，但是你可以体会到这种四季的变化对人身体的这种滋养。 嗯， 然后他觉得这种生活可以和更多人去共享，然后大家不需要很焦虑的，然后只是为了实现工作上的业绩，然后去多多赢得几个挑战，然后收获这种成就感。 嗯， 而相反，回到乡村，然后跟土地亲近，然后跟自然亲近，也可以同样收获治愈人心的这种力量。 嗯， 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走在一起了。 嗯 嗯，那后来鲁宁的加入，我们称他为带娃的，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做农场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只是生产农产品可能并不是我们的长项、 嗯、 也并没有办法就是在一段可预见的时间呢，就是成为一个可行的创业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想要把食农教育这么一个概念带到北京、 嗯、 带到这个京郊，所以我们就请教了有20年教育经验的另外一个合伙人鲁宁。 嗯， 然后当他听到我们想要做一个农场，然后想要亲手去打造一个实体的时候，然后他也动心了，所以我们四个人就走在了一起。 哎呀，你看这四个人凑在一起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可或缺的一个标志和一个元素，这四个元素凑在一起才能成就这样的一个飞鸟与鸣虫的农场，真正从想法到一个落地的一个项目。而且我再总结一下王静刚才说到的，其实他们三个人在这个公益组织，尤其是专注环保这样的公益组织当中，是发现了问题啊，想要自己通过自己的尝试去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可行性方案，能够把环保做得更深入人心，然后做得更有创新性，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每个人的标签呢，你看其中有热爱食物的，有热爱种植的，那把这两个元素放在一起，然后又有他说到的核心的这个主心骨哈、一方他呢对农场非常的了解，也考察过世界很多个农场，那基于了这样的一个样态之后，怎么样再融入更多的一些创新想法，把目标受众群放在了 带孩子的这群家长或者是孩子啊本身这个身上，于是就成就了这样一个农场的雏形。那刚才其实王静也谈到了，是2018年8月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当时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你看你也说到你们之前机构考察的这个范围是全球都有，还是重点聚焦在了北京。后来你们想做农场的时候，目标肯定是选在北京，那为什么标志最后选在了金普勒村啊？这个地点选择上也跟我们说一说。嗯， 对，从2018年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嘛，我们就很紧锣密鼓的就开始去找地、 啊、 找地方去落实我们的这个梦想。所以我们当时去到了一些很偏远的但是也很原生态的乡村， 嗯， 也去到了一些很现代化的产业化的具有这些农业基地的村庄。但是最后我们来到金普勒的时候有两点感动到了我们。 嗯， 一个呢是就是在它的一片很平坦的地方，并没有像很多村庄一样建起那些塑料大棚或者是条条块块的这种耕地 设施农业哈、 嗯、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而是一些原木的一些儿童游乐的设施、嗯、非常的质朴、 嗯、 但是带有着田园的这种让人很向往的这种乡野的美。 嗯、 这就很让我们想起在欧洲然后在英国的这种乡村，然后它的这种社区是把人在那边的这种生活然后放到一个很中心的位置的。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绕着这个环村路金普勒的环村路走的时候呢，看到地上插着一些牌子，上面写着开心菜园、 哦、 然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个地方已经有当时有6-7年的时间吧，当时有6-7年的时间，和这个密云区的市民和北京的市民，然后结成了这种租这个叫什么共享菜园的这种关系， 嗯、 就是大家呢在那边有一片小小的园子，然后咱们村子呢向他们提供完全不用农药、不用化肥的这种蔬菜， 嗯， 这个和我们当时想要去推广、想要去扩大的这种生态农业就是觉得他们已经走在了前边， 嗯， 然后这一定背后有一群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人，就让我们对这个村子充满了兴趣。然后之后呢就是一系列的一拍即合，让我们最终选择了金普勒村 啊，有一个先天的这样的优势和吸引你们的地方。 对， 首先刚才王静说到的这个画面我也一下就能有这种视觉感哈，就是一整片比较平坦的，没有各种塑料大棚这种设施农业的设备，而是有这种原木色的一些儿童游乐设施，很田园，然后很符合你们心中想要的这块地方的这种目标，然后同时又看到了共享菜园。其实咱们北京很多个区都曾经在几年前或者更早的时间就开始为了吸引城里人到京郊有了这种共享菜园的模式，但是这个模式怎么让它不同质化啊，或者说里面有更多的创新想法，那可能还是每个村有每个村的这个特点。那我接下来也想问问咱们王书记哈，刚才像王静提到的这片地大概占地有多少亩，他们去之前咱们这片地是干什么的，我很好奇为什么那儿有一些儿童设施在那儿呢？ 就是咱飞鸟与鸣虫这片地， 嗯， 大体上有30亩啊，30-40亩农场的这个样子 啊、 嗯、但是我们这个村子啊，我先介绍我们村、啊、 您先说说金普勒村。 我们金普勒村呢、 嗯、 是密云区，距密云县城往北9公里， 嗯， 距密云水库的白河主坝1.5公里， 嗯， 这个村子呢历史悠久，据传呢，据史料记载，村子始建于唐朝。 嗯， 啊，这个村子里边呢有1100多户，有2500人。 嗯， 这个村子呢，村庄整个的区域啊有7.9平方公里。 嗯， 有3000亩的耕地，有7000亩的山场。 啊、 哦，这耕地上面呢，有600亩的樱桃，有800亩的谷子，也就是我们村做一村一品的叫小米。 嗯， 啊，其中呢还有1000亩的平原造林。 嗯， 这是村子里边的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 种植结构。 种植结构。 嗯， 但是我们村的不说到这儿，不得不说我们村的一个第一书记，啊，我是我们村子的叫党支部书记兼主任。 嗯， 其实我们的领路人是我们村有一个第一书记，叫伊淑华，他呢是也是我们村子的人，他从2012年开始，啊，过去是体制内的人员，辞职以后，也是一个高知人员，是吧？他是 北工大毕业的， 嗯， 是吧？ 好像是村子里面第一个大学生， 村子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个自己富裕了以后，就是 回村了，嗯， 这个头脑，他回村呢，带领全村人走这个我们村的叫农垒结合， 嗯， 这么一条路， 嗯， 是吧？从一二年开始呢，他。我们村子2013年是全国一村一品村儿， 嗯， 也就是所说的供米打包饭， 嗯， 刚才您提到我们村子有小米， 嗯， 然后2018年呢，我们是全国的旅游休闲乡村， 嗯， 2020年呢，我们叫全国的叫旅游重点村， 嗯， 实际走的呢就是农业加旅游这么一条路子， 嗯， 在他们飞鸟与鸣虫，他们四位姑娘没来我们村的时候。我们先期已经摸索走了几年的路子，就刚才王静说的， 嗯， 啊，一家一分田， 啊，共享菜园， 共享菜园， 嗯， 同时呢，让市民来采摘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家属啊，孩子啊，儿童啊，他有个休息、玩乐、娱乐的场所， 嗯， 是这样。他说的，刚才他说的，他见到有小的玩具啊， 嗯， 比较原始的，比较简陋的。 但是都是村民自己去做的， 都是村民自己 特别厉害， 都是自己做的。哦、我们村子真的，在这一点上，而你看到的，好像还是有能人的， 是能人辈出哈，自己动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小田园。 同时，我们村子呢，可能王静没有说到，我们从2012年开始，我们村子的1800亩土地，没有施过农药， 嗯， 没有用过化肥。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村子，特别是我们一书记带着我们一直在坚守的这么一条信条， 嗯， 也可能是吸引他们的一个点。 是原生态啊，这种绿色，他们是做环保的，所以他们很注重这方面。所以刚才就像王静和书记说的，这个两方是一拍即合，于是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项目。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那我们刚才呢是给大家介绍的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说说这个两个名字。先想请王书记接着刚才您的话说说，您说了这个咱们金普罗村历史悠久哈，从唐朝就有这个村了，而且也说到我们这个有很好的这种种植环境啊，我们有樱桃，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小米啊，可能很多市民都非常熟悉。那咱们这个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金普罗，你看这听着就特别有乡村气息。 这个金普罗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是唐朝啊是一种酒器，叫金普罗 啊，不是筛米的那个普罗，是吗？ 是， 也是 是、 哦。 其实这个名字呢是有两种说法。我刚才说呢，说唐朝是一种酒器啊，那时候叫用那个一首诗说的，叫“笛声归来满山谷， 嗯， 明月正照金普罗。” 哦， 这是苏轼的。一首诗里边这么两句， 嗯， 说这是一种传说，是一种酒器， 嗯， 还有一种呢，我更相信的是后边一种，就是我们村子啊，坐落在密云水库白河的东岸， 嗯， 这个四面环山，酷似婆罗，这么一个形状， 嗯， 因地而得名， 哎，因这个地形这个位置而得名， 同时呢，它又有大量的丰厚的黄土。它是黄土地，而且盛产小米，所以它呈金色 啊、 所以因地因产种植物种而得名叫金普罗。 哎呀，你看刚才书记说这两种说法，不管是第一种更有诗意更有文化感的，还是第二种根据咱们这个地形，根据我们盛产的这个农产品啊，这个物产丰富来给定的这个名字。总之金普罗这个名字啊，这个村的名字让人印象很深刻。这是书记说到的名字。那我们说说第二个名字，咱们农场的名字飞鸟与鸣虫。当时怎么想到，一般人看到这个可能会想到这是不是个民宿啊，或者是这是不是一个这个小酒馆啊，就是为什么把它设为了一个农场的名字？ 刚刚突然一下子笑起来，就是因为现在飞鸟与鸣虫在咱们 金普罗村还有就是西翁庄镇还都小有名气，就经常我会听到他们说这个飞虫的，然后那个飞鸟的， 就是总之都叫不太准确。 对，但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亲切，因为在农村嘛，就是你会看到很多飞着的鸟和很多会叫的虫子。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名字？当时我们对这个农场有很多的畅想。我们希望带给客人的，跟大家去分享的，一定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田野的时光。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象了很多的意象。最后呢，就是飞鸟和鸣虫就是胜出了。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作为农场的名字还是非常不错的。在那之后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吧，就是在我们农场的一个最大的活动教室，在傍晚的时分，你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远山，就是非常让人想起这个陶渊明的那个诗句，飞鸟相与还。对，然后晚上的时候，虽然萤火虫好像不会叫啊，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包括咱们村子的这个，因为不会再用这些化学农药去伤害它，就经常能够见到这些环境指示类的昆虫，像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青蛙啊、蜻蜓啊，还有这个萤火虫。对，所以就很和我们的这个农场的名字也紧紧的扣合在一起了 啊。你看，我们说现在这种自然教育真的很多，有专门带着小朋友去香山也好，或者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好，去专门带着小朋友认虫子的。 对， 等于其实在我们那里那种纯天然的环境当中，不管是这种鸟类还是鸣虫类，或者说它这种生物多样性，因为环境的原因，所以它真的是做得很好， 恢复得非常棒。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农场选择飞鸟与鸣虫，虽然可能被大家经常叫混，但是这个意象是在心里的哈。 对对对， 知道这个，哎，这是一家很有名气的这个农场的名字，这是二位刚才跟我们说到的名字。但是你看，想法有了，然后书记也说这个地可以给你们用啊，这个我们来这儿做农场，但是我们想要怎么把它做成一个更有核心竞争力的，更有你们四个人代表你们四个人特色和你们经历以及背景还有你们想法的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农场，当时有没有规划设计和安排？是非常顺的就走下来了，还是可能中间有点磕磕绊绊？ 说到这个核心竞争力和与众不同的点哈，我觉得肯定是经过了非常多轮的讨论，现在总结起来我觉得有这么两点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这种个人经历的关系，我们生产的不是农产品，不是樱桃和小米，而是伴随着樱桃和小米的长成、收获、食用，它的这整套的时光。 你们不种结果，你们种过程。 对对对对对， 啊，嗯， 而且是邀请客人，然后朋友一起跟我们分享这段时光。所以说，就是最终我们把它落到商业模式上面呢，是一种叫做食农教育的这种体验式的活动。所以这个主要面向的这些客群呢，是一些亲子家庭。那他们过来之后，会跟我们一起去体验这个其中的过程。而且很神奇的是呢，就是你会发现并不仅仅是小孩子会喜欢观鸟，喜欢去观察这些昆虫。当我们发了一个捕虫网和一个观察盒给大人的时候，这些爸爸们就是会一天跑在田里面，然后仿佛找回了他们童年的时光。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在我们一开始，因为这些东西感动过我们，所以我们相信这对于一些远离了自然一些时候的人，现代人来说，它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我觉得我们第二个不同的点呢，在于我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并不想打造一个公司，然后赚钱复制，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创业， 或者快速的收回资金。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共建、共创、共享的过程。这种共建和共创，第一个呢，就是跟这个村子的共建和共创。在我们的农场还没有建筑完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2019年5月份进到这个村子。但是在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和村子一起搞了一场这个万人农村嘉年华。 怎么叫和村子一起来搞？ 它是第一届咱们全国的这个农民节，就是9月23号农民节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起呢，就是王书记非常的肯定印象深刻。当时我们四个人就是就像八爪鱼一样，然后到处去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依然把目光聚焦在了咱们北京的乡村啊，看看这个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有哪些好的优秀的创业创新项目已经在我们的广大乡村落地，同时呢，已经更好的去践行这样的一种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市民的生活。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飞鸟与鸣虫农场的创始人之一王静，他呢也是北大法学系的学霸，而且有在英国留学的经历。那现在呢是回国跟三个姑娘哈，他们四个姑娘一起做了这样的一个农场。再次欢迎王静，您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了金婆罗村这个历史以及这个村子的情况的，就是咱们密云金婆罗村的书记王逆江。再次欢迎王书记，您好。 大家好。 刚才上半段呢，我们谈到了飞鸟与鸣虫这个名字以及金婆罗村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也说到了我们想要践行的是一种共生共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整个农场的建设怎么样体现你们这种创新的理念？ 其实我们农场的整个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共建共创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是租了村子的一个地，而是就是农场的整个的建设过程其实都是村子的这个深度参与，并且注入了很多资金啊、经验、人力啊等等各方面的这种支持。 嗯， 然后我们呢负责这种运营，通过我们的其他的这种无论是设计方面、活动方面还是客人方面的一些人脉，然后把客人拉进来，然后把我们的这种软性运营的这种 能力优势 运用起来。对对对，这是第二个它共建共创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共建呢，其实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农场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是我们在这儿去生产什么好的产品，就是完全靠我们自己去生产好的体验，因为劳动它才是快乐本身。 嗯， 就是并不是客人并不是希望得到一种非常奢华的体验，因为奢华的体验你可以花一些钱然后在很多地方买得到。 嗯， 但是它能够沉浸其中，和我们一起去修建一个昆虫酒店也好，一个气象台也好，一片小小的薏米菜园也好，一个后土栽培的花园也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收获到了快乐。这个劳动本身是非常快乐的。所以我们在农场的建设之初就招募了20位社会上的共建人，他们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吧，可以说就是他们有一些艺术收藏家、策展人，然后有公益界的大佬，就是一直在做这种环境保育类的这种人士，还有这种餐厅的连锁餐厅的经营者，包括一些咨询公司的一些人，他们在持续不断的给予我们一些启发灵感，就是农场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会更有趣，然后以及带来他们的一些资源，对，我觉得这种共建共享的过程可能是飞鸟与鸣虫现在被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们始终在很讨巧的在和村子一起，然后也和很多我们周边的朋友一起去慢慢的把它完善，因为它现在仍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是，大家可能说你看四个姑娘哈，这个凑起来要经营一家农场，而且本身他们也算是你们的第一次创业吧，之前也没有这种商业的这些经历。那其实刚才王静用了一个，他说他觉得走了一个很讨巧的路子，核心就是共建共创。 对， 这个理念其实在二位刚才，因为你们是前后脚来到我们单位的哈，来到我们电台的，但是我观察就是书记和王静在碰头的时候那种熟悉感 啊，和那种亲切感，就是在我一个这个外人看来，我是能感受得到的。证明平时虽然你们只是2019年才进入到这个金婆罗村，但你们前期还有包括你们这快2年时间的这种交流和互动，肯定是非常多的，所以才能形成一种哎感觉，很默契，或者是很熟悉这么一种状态。而且刚才也说到，这个书记在背后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对于这个农场的建设，其实也是倾注了一些您的心血。那我也想问问书记哈，就是当时他们四个姑娘想要来咱们金婆罗弄这么一个农场，都不是本地人哈，都是外来的四位姑娘，而且还有过这个海外留学背景，他们想要来这儿弄个农场，您当时听到的第一反应和想法是什么？ 这个事儿说巧了，刚好第一次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啊，这个是一种惊讶 啊，惊讶， 大家都是那么高知的，而且是女孩，而且没有人从事过农业，对吧？但是她能赢得我们的理念，就是环保。 哦， 同时呢，我们村也正在走着这样一条路，就是我们村自己这些年延续下来的，就是我们要和城里人结对子，要和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结对子，而且呢。他这个农场不像其他所谓想象的是承租啊、承包啊、承租土地啊，不是这样的概念。是我们两家呢共同合作，这里边没有租金。就我们给他土地，他们呢带拿的是理念、思想以及经营方式。实际我作为书记，我最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知识、理念、眼界，不同于。农村人的眼光恰巧是以后，我认为以前做的是这一点，以后也确实在以后咱们提到的乡村振兴这条路上，农村没有科技，没有文化，光是过去老农民谈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我是积极的认同他们的。同时这2年下来以后展现出来的成果，它并不是大面积的开荒、大面积的耕种，不是，正好用了王静川的话，农场面积不大，很讨巧。包括大门口的鸣虫，是吧？包括这个飞鸟与鸣虫的名字， 都是就地取材， 都是就地取材，很讨巧。同时呢，在他们的生产加工制作当中，把一些个村子里边的这个废弃的，这个就是特别我们村子的资源啊，就这个树枝，都给叫废物利用上，同时村里的农产品也带着给我们销售推广。还有一点呢，就是对这个村子的宣传，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人群啊，都是咱们市里边比较高知的，像刚才王静也说了，20几位的这个 共建人， 都是各行各业的大咖，所以他们的理念是吧，他们来到我们这村子，我再说句粗话，就跟谁家的姑娘嫁出去以后，他会说这孩子去哪哪个村了。他对我们村子的宣传带动，这个是不能用金钱或者是不能用一时的长短去评价的事儿。这是我的看法。 是您看到了其中无形的这种价值。而且刚才书记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咱们村的第一书记其实也是最早一位在城里接受过高等教育啊，第一个大学生回村之后，从12年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发展思路，然后带着金婆罗村其实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所以书记本身，王书记本身也是非常认同要靠文化、要靠知识来改变乡村、进行乡村振兴的。 对， 金婆罗村不缺种植能手， 对， 但是我们是缺的有更多更宽的眼界、更好的创意和想法、更广的人脉资源，能把这些资源用活的这样的一群人，正好他们四个姑娘就对位了。 对， 所以就是刚才书记也说到了，在他眼中看到的这个飞鸟与鸣虫也是觉得很讨巧啊，有很多这种元素在，而且也吸引了很多的人。那么刚才我们更多的都说的是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项目真正落地，从想法到目前农场 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是3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问一问王静，作为合伙人之一，你们四个人的优势是不是在农场整个经营过程当中已经充分发挥出来了？那现在农场的发展方向是不是符合你们最初的预期呢？ 简而言之，是的， 是的啊，就是向着自己的目标正确的走着。 对对对，我们四个人刚刚也说了，就是各自带有一些自己的这种背景和优势， 嗯， 然后现在呢，还是基本上在各司其职，然后同时在这3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也都成长了许多，所以但是初心未变，热情还在，这点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因为经常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很长期的项目里面，就很容易被磨灭掉了你最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热情， 嗯，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和这个村子的互动，就刚刚书记说了，他们希望我们的眼界，然后我们的这种经营的一些思路能够带给乡村一些活力， 嗯， 那同时其实我们真的是住到了乡村里面，然后和这个村民一起，包括我们的很多员工也是来自这个村的这些村民一起， 嗯， 然后他也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我们之前不知道的这种项目的管理的方法，技术也好，和这个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新的想法， 嗯， 对，所以和之前3年之前的预期是不是相符呢？我觉得，在3年之前，我肯定没有能够想象到我们可以实现到目前的这个目标，那个时候更多的是预见到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并不知道那个困难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走过了，于是了解了，但是这个结果却比3年之前我觉得变得更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走在了一条和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这个现代人的需求都非常非常相符的一条道路上面， 嗯， 然后又有就是非常贴心的盟友，我们的村子，然后这些村民以及这样美好的环境吧。 是，尤其你刚才在说到你们核心的这个共建共创这样一个理念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走在了前沿。因为就在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真人秀节目，有里面有宋丹丹，然后有这个郭麒麟，当时是选择了在平谷，它叫50公里桃花坞这样的一个真人秀节目，虽然是一个综艺，但是它也是要打造一个共建共享的一个社区，然后是希望靠一些名人的这种资源，然后把这个社区打造好之后，能够成为给村子留下的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然后希望能够吸引城里人来到这样一个共建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面能够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需求啊，尤其是在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村庄的环境下，实现城里人想要去放松冥想回归自然亲近自然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其实你们的想法也是走在了一个比较前沿的位置哈，有很好的这种前瞻性。那么我们也想问问王静，就是今年咱们是参加了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创业创新大赛，那当时这个参赛的时候有没有跟书记商量说，哦，我们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为什么想到参加这样的一个全市范围的针对京郊创业创新的一个比赛呢？ 嗯，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就如同我们刚刚沟通的这些，很多这个市里的领导、区里的领导、很多同行、我们的朋友，其实都很关心、很关注，就是我们的这种走法、这种做法能不能够，是不是可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过得怎么样吧？ 嗯， 对，所以确实是在这个农业农村局他们的一些这个信息共享当中，就说，哎，那你们的这个农场还是挺有意思的，挺创新的，那应该在这个比赛当中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展示一下， 对，展示一下，所以是这样一个契机。 嗯， 而且其实我们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更多的还是想要去证明，就是和村子一起，和乡村一起去做一件事情是可行的。 嗯，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多就是在我们创业之初去询问朋友，然后去询问很多同行，他们都会告诉你说，嗯，非常难，就是农业很难， 嗯， 然后和农民一起做事更难， 嗯， 然后想要带动农民做事更难。 其实想一想也知道难在哪儿，因为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成长背景， 嗯， 接受教育背景， 嗯， 然后出发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都不太一样，所以确实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你们就想尝试看看能不能做成。 对，因为这是必须的办法，就是你不能是一个嫁接的项目，然后只是在乡村， 嗯， 然后去做你自己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 那 所以我们就想试试看吧。 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你们也看到了，其实有很多不管是做京郊民宿啊，还是也做农场哈，其实有很多的这种项目出来。那像你们这样的一种模式的，是不是比较特别，或者是独树一帜？那在同行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闪光点？ 嗯，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呢，最主要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种慰藉，因为在乡村创业确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所以见到了非常多的同行，比如说有做民宿的，然后有做其他这种乡旅游业的，然后你会发现大家遇到的问题其实都还是很有相似性的，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些朋友，这些同行中的朋友，就大家一个眼神几句话，然后就感觉都能够理解，但是彼此之间都能够更找到力量吧，这一点我觉得印象挺深。第二个呢，就是听到了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的一些新的实践，也让我们觉得挺感兴趣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参赛者，他是去收集好像这个农场当中的各种害虫的信息，然后做成一个数据库，然后之后呢，它可以有针对性的这种有这种以虫治虫，使用这种非化学的方法，然后来让这个生态更加的平衡。 生物防治技术， 对，生物防治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很理论的东西，而是就是在地，就在咱们北京，然后能够做这么扎实的事情啊，然后就让我们觉得这个可以之后合作一下，因为这个生态农业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生态系统变得更好，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嘛。 在今年比赛当中，你们的这个项目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拿到了大奖，而且要代表北京市呢参加全国的这种创业创新大赛，也是给你们增加了信心，必须把生态和环保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同时要把这种理念融在教育里面哈。这个是刚才王静跟我们分享的。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那么现在马上就到十一长假了哈，包括书记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季节如果去咱们这个密云、西翁庄，包括咱们金普洛，有什么样的值得去看的，值得去玩的，值得去体验的，包括我们农场会不会有一些小型活动什么的，然后在这儿也最后帮我们再说一说啊，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有条件是不是能去。 我们村子从2018年开始，就是传统的，就是习主席说的中国第一届农民丰收节就开始，它是9月23号，所以我们呢现在正是时候 啊， 包括中秋、十一、农民丰收节，而且我们村子的农民丰收节从第一届开始到今年应该是第4届啊，现在在筹备当中，而且是我们村子自己谋划，就包括王静他们，他们现在就是我们村子人，他们都算我们村子来这么多创客，都是我们村子的村民 啊， 共同参与打造这个丰收节，包括中秋节，那个村子里边秋天了，是吧？这个 正是丰收的时候， 各种水果啊，这他就对，而且各种活动，农民自娱自乐的这个文化活动，包括村庄里边的条件啊，还有同时有几十家的民宿院，农家院落。所以这个文化活动加食农教育，同时我们村子还是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基地，所以每年来我们村子的旅游人数应该在20万左右， 全年的这个数量， 全年的数量，所以这个村子里边的活动呢还是蛮丰富多彩的啊，欢迎各位啊，特别是您啊，我在村子里等您了啊。 行，跟书记约好了 好， 你看全年能接待差不多20万人，那么中秋、十一再加上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啊，这也是一个小高潮， 对 吧？所以可能我们村子会有很多的丰富多彩的这种活动等着大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这种选择。那这是书记给我们做的介绍。王静，我们的农场最近在忙活什么，有没有一些小的安排？ 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村子最美的时节。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南瓜面包，因为地里面的南瓜熟了，然后小朋友和大朋友都可以从这个地里面采收这个南瓜，然后和我们一起，然后把它做成 南瓜馅儿的南瓜面包，非常好看。 嗯， 包括去自己动手亲自去磨麦子。然后马上这个中秋佳节时分呢，就是我们的一大片花生地也熟了，所以我们会做一个这个花生的一生的这个主题活动。 嗯， 大家不但可以去挖花生、采花生，用它去创作艺术作品，还会就是亲自去把它晾晒，然后去体验把它磨成酱，然后做成好吃的花生酱。 啊， 到十一的时候呢，又赶上我们自己亲手栽种的这个稻米成熟了，所以就是大小朋友，就这个其实是每年的一个当家活动， 嗯， 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去割水稻，然后打稻子，然后在地里面直接支上这个大锅，然后把它从大米煮成一碗大米粥，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包括很多大人都觉得这个打稻子的这个活动很解压 啊，解压。你看，这个农场不大，种的东西还挺多的。 是的，是的， 是吧？ 忙不过来了，赶紧过来帮忙。 再加上咱们村里的村民啊，里里外外十几个人忙不过来这片地，所以是需要我们这些城里人，需要大家想带着孩子去感受的朋友一起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感受整个过程。这也是现在飞鸟与鸣虫在做的这个事情，在给大家做的这些准备。王静，在村里住了两三年，未来你是不是会一直扎根下去？书记说你已经是村里人了，是不是真的就是金普罗村就成了你的第二个家？你未来会长久的在这个村当中，在农场当中继续去做着你们想做的事情吗？有规划吗？ 现在我的规划呢，当然是下一个五年， 嗯， 我们和村子 十四五规划， 对，先是有一个长达九年的这个合作协议吧，所以希望如果村子能够继续续约，那我就一直住下去了。 看书记的态度， 现在还是蜜月期吧， 还是蜜月期啊，对对，需要前期啊，我们打一个好基础，然后哎，未来希望能够走得更远。 对，因为农业项目就是很会，如果你想要去好好的做的话，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嗯， 所以我的下一个五年呢，我和一方正在就是做的计划呢，就是除了我们二期的这个生态水池和我们的帐篷营地，其实还有大概二三十亩的这个果园的区域，现在呢就是只是在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维护， 嗯，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把这片土地打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食物森林， 嗯， 它能够有这个不同的生态功能的这个各个层级的这些植物和动物的这个互动， 嗯， 那住在帐篷里的人，来到农场的人，他可以更丰富的去体验到一个好的生态体系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一个食物森林的建设肯定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包括这个土壤的恢复啊，然后一些果树的这个栽种啊，让它慢慢的长大，然后和其他的这个植物作为这个相配合，然后彼此能够更好的促进彼此生长的这些植物，所以然后也希望这个跟村子一起成长， 嗯， 然后去打造一个这个全中国，因为在南方啊，还有在世界很多别的地方都有很成熟的这种体系， 嗯， 然后我们希望在北方能够打造出来一个让村子也很骄傲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 哎呀，你看听王静这么一说，其实我个人的感受也是很深，就像你们说的这个农业包括生态恢复，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是需要有耐心，然后需要有专业知识，然后一点一点去打造的，就跟我们破坏环境也不是就是立马，我们可能是一天一天，所以恢复它也是需要时间的。然后你们有这样的专业背景，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意愿，所以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果园实现它的这种小型的生态修复。我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如果要问，哎，这个北京这么大一个地方，有哪儿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综合型，然后又不需要，比如说像咱们有国家大型的这种森林公园，可能你动辄要走上几万步啊，我体力不行，可能我更希望找一个更安静，然后不需要费很多体力，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对生态，然后对这种森林的这种理解，所以那可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目标受众群，吸引他们的地方，这是你的想法。当然，你也说了要看书记，看书记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有一个更长久的这种规划。那书记，您觉得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创客来到村里头，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一个什么样的周期来实现我们的整个村子的这种振兴？ 来的理念， 嗯， 村子里边一定要给宽松的外部条件， 嗯， 让他们能来得了，住得下。最后他留恋的走不出去，不愿意走，这是我们的想法。 啊， 就说定了。 同时他们做的，我更希望把它在两年以内， 嗯， 啊， 要出精品，因为现在刚才说的只是讨巧， 嗯 啊，刚才按王静说的呢，他可能还有后边了，还有他们远景的目标， 嗯， 但我更希望这个目标来得更快一点， 嗯 啊，时效性它的成果尽快的体现出来， 嗯， 这是我所希望的。 嗯，你看就像刚才书记说到的，把他们四个姑娘当成自己的后辈，所以前辈或者说是我们的父辈可能对我们都会有一些要求或者一些期望啊，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用心打造的这个项目能够更好或者更大的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这是你们目标是趋同的。那么我在之前看一些媒体宣传当中这些图片，我也能感受到，哎呀，四个姑娘在接到在来到这个乡村当中之后，你们的身上焕发的那种光彩，虽然是在跟土地打交道，跟农场打交道，但是你们那种田园的那种洋溢的那种状态哈，那种表情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也真正实现了像诗句里说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做着你们的这种田园梦，也希望飞鸟与鸣虫能够走得更好，也祝福金普罗村可以实现更好的这种乡村的发展。最后非常感谢王书记和王静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谢谢二位。 啊，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就……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直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